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八十集，这轻轻的一碰，逆居然浑身颤抖了一下，倒好像真的被打了一样，一把将橙子的手打开，声音愤怒： 走开，不要碰我。 橙子莫名其妙的，他出手那么轻，根本不可能打痛他，这家伙生什么气呀？哎，爬行动物果然一个比一个别扭。眼角忽然扫到一团微微的光亮，定睛看去，从隧道的另外一头出现一团苍白的光，慢慢的飘来，随即又有几团光陆续出现，顺着水的方向缓慢无声地飘过来。他们漂移的方向飘忽不定，不由让橙子想起了鬼火。他惊恐地靠着逆的身边颤声问： 那又是什么东西？ 灵体。 灵体？鬼？ 橙子的脸色顿时苍白。 没错。 胳膊又勒上了你的脖子， 松手。 飘过来了，飘过来了。 他们不会伤人，松手，勒死我了。 你已经开始翻白眼了。听说这些鬼东东不伤人，橙子多少镇定了一些，也放过了险些再次被他勒得撒手人寰的家伙，爪子一到逆的胳膊上，死死掐住，以缓解自己的惊恐。 他们真的不会伤人， 只是一些无害的幽魂而已，顺便还可以照明。 逆的胳膊被他掐得很痛，不由锁起了眉，但与被他勒死相比，逆还是决定忍了。 照明？对哦，照明啊，来来来，我们借亮赶路啊。 橙子不由分说的把逆拉起来背在背上，踉跄着脚步跟着发光灵体向前走去。灵体们发觉了他们，似乎有些好奇，停止了漂移，无声地聚了过来，似乎是围观珍稀动物。橙子面色一僵，艰难地扯出一个微笑，有礼貌地说： 嗨，你们好啊，借光，借光啊。 灵体们围着他转了一会儿，终于失去兴趣，继续前飘。橙子松了一口气，跟着他们向前挪去。沿着隧道一路走着，仿佛走了一个多世纪那么久，也不见到任何出口。倒是这种发着苍白光晕的灵体越来越多，直至密密麻麻，照得四周景物是清晰可辨。橙子暗暗心惊， 如果一个灵体代表一个世纪的人，那么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见过上千个亡灵了，这里究竟发生过什么？ 皮肤突然感到刺骨寒意，仿佛一步踏入到冰水中，身上一紧，汗毛炸炸地竖了起来。这种感觉很熟悉，分明就是方才听到诡异的呜咽声时的那种感觉。随即他发现前面的墙壁起了变化，不再是无缝隙的石墙，而是一根根的石栅，灵体们在石栅间悠然地穿入穿出。那秘密的石栅让橙子想到了监狱。他的脚步顿了一下，犹豫着还要不要向前。感觉到背上的人软弱无力，橙子狠了狠心，咬牙向前走去，两眼怔怔看着前方，不敢向两边的石栅内扫上一眼，加快了步伐，只盼着尽快走过这个阴森的地方。 该死的，那声音又来了。 这一次他听得分明，是从石栅内传出来的，并且呜咽声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密，越来越尖锐，逐渐连成了一片撕心裂肺的哭泣。 阿弥陀佛，菩萨保佑，太上老君急急如律，灵神无蛮力啊。 橙子嘴里颤声乱七八糟地念叨着，强撑着打软的腿，拖着背上的人拼命地向前急走。一只黑色的手突然从石栅的缝隙里面探出， 向他的脸抓来。程子尖叫一声，向后闪了一下，却因为背上负重而站立不稳，两个人滚落在地上。借着灵体门的光，橙子看到那只手似乎不是实体，而更像是由黑色雾气凝结而成，缓缓地缩了回去，指端随着缩回的动作拉成细长的丝缕。橙子跌坐在地上，抱着腻的身子，禁不住喉咙中因为恐惧而飙出的哭泣，一边用力地拖腻，企图再把他拖到背上去好逃命。腻两眼半合，身上软绵无力，一副迷蒙半醒的样子。此时橙子已经吓得全身发软，比腻好不到哪里去。最后的结果就是两个人更纠结地滚成一团。石栅中间黑雾涌动，一个黑色的脑袋伸了出来，随即是手臂身体陆续钻了出来。黑雾有着具体的人形和五官，橙子甚至可以看清他的面目。他向着他们移动过来，身体随着动作飘散着烟雾状的丝缕。他极度悲伤的低吟声中透着深深的怨恨。他慢慢靠近，橙子从他有一些难辨的脸部看到了仇恨的表情。更多的悲鸣声响起，橙子环顾四周，看到前后的石栅中涌出无数黑色人影，像一群来自地狱的影子，呜咽着环绕了过来。哀怨的悲泣几乎将他们淹没，一只只可怖的黑手伸了过来，似乎要把他们撕碎。在一只黑手伸到鼻尖的时候，橙子的承受能力达到极限，突然就歇斯底里了，像母鸡护崽一样，尽量用自己的身体把腻罩在身下，眼睛恶狠狠地瞪着黑影们，嘴巴里面尖叫着：“ 滚，滚，滚，滚开！” 黑手却纷纷伸了过来，有一只黑手触到他肩头的一刹那，突然迸发出一团金光，黑手立刻被击得粉碎，发出一声凄惨的嚎叫，顿时整个散开，迅速消弭无影。其他的黑影见此情形，也都停止了逼近的脚步，纷纷退缩，但似乎还是不甘心地退去。对于刚才发生的事情，橙子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扭头看了一眼手臂，没错，小修的牙印正在闪闪发光呢。这才想起他有这个超好用的护身符在身，妖魔鬼怪敬他身者必狐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